下山的花丛还搭在你家，你眉间如花，我浪迹天涯。为我泡杯花茶，和你有些不搭，气氛开始有一点尴尬。你腼腆一笑，竟如此融洽，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。什么时代，早已经不想回家。你微微一笑，蝴蝶为你轻。凝眸几秒，不知道该干嘛。你拂袖模样，竟千变万化。一壶好酒，趁着夜半微凉，独自品尝这大把好时光。夜深人静，略显一丝凄凉。东奔西走，为君不一骑马，弹着浪人，弹着断了弦的琵琶。青楼酒馆，官人进来坐坐好吗？ 我的思念似流年里的小雨哗哗， 对你情有所钟，为你两袖清风。下山的花丛还搭在你家，你眉间如花，我浪迹天涯。为我泡杯花茶，和你有些不搭，是有一点尴尬。你腼腆一笑，竟如此融洽，我情不自禁会为你牵挂。什么时代，早已经不想回家。 风，我舍。